Thank you. 98.6兆赫，每天3点15点，交响空间。 欢迎收听交响空间，我是古月， 请欣赏瓦萨里演奏的李斯特的第一、第二钢琴协奏曲以及两首钢琴小品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